反映截齊都需要有合理的理由。天氣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有骤雨和雷暴，随后的两三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2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8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9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9.8，升11.6；阿里巴巴198.4，升5.1；美团点评108.2，跌3.3；小米集团11.48，升2.8；盈富基金24.8，升4.0；中国平安79.15，升5.5；港交所249.8，升7元。信宇光学科技121.1，升5.4；中芯国际16.98，跌6仙；汇丰控股40.05，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624，瑞士法郎7.982，澳元5.068，加元5.572，新西兰元4.753，欧元8.4035。每百元对港元7.2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72。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0点，升211点。港金现价报157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4.99美元，卖出170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坏车事故先啦。喺港岛中区嘅红棉路啊，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口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山顶缆车总站附近嘅红棉路上山方向喺麦当劳道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塞到去缆车总站附近。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呢，现在九龙区观塘那边，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呢很多车，龙尾就过了观塘码头的。而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呢，现时亦都是多车，龙尾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有些临时工程，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一带现时就多车，龙尾去到黄金海岸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局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局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局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今日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哋五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做咩举高双手咧？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 诶，仲有上锁装置。 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的安全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同你 介绍翻 少数族裔 Namaste， 巴林啊， 得啦， 非政府机构、 弱势社群都可以喺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嘅开咪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2331-2334，专人同你 介绍翻 Facebook 专业 RTHK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骚动有我，骚动有我，激不退，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清障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原初。 星期一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今个的 weekend 你应该非常之忙碌了，是吗？可能要忙着过母亲节啦，可能你会忙着看铿锵雪林夕那个的访问啦，亦都可能你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新闻啦，然之后令到我想起这首的作品。 是否必忘解决问题，疑惑太无谓，是否对于不存在答案追根究底都不切实际，热血青年年月珍贵，承认理想等于妄想才是有为，或者是自己有问题，从未计利和弊，为什么会觉得能令世界改变生存比较实际，常吃饱的流泥，别问这一世随风让尘是否浪费，无奈是我心声不理打动着谁，无知者才没畏惧，难道野火的话说多句妨碍大众熟睡，神情是我居然敢对命运反对，到底肯够活到几岁，会审判错或对，是我心声不理打动着谁，无知者才没畏惧，难道野火的话说多句妨碍大众熟睡，神情是我居然敢对命运反对，如天真真的有罪，也许更荒谬过不去，大人没法允许，谁会审判错或对，或者是自己 有问题，从未计利和弊，为什么会觉得能令世界改变，生存比较实际，但吃饱的流泥，在梦也不信人间谁能扮演上帝。 林夕响《铿锵说》的访问入面有一句，就是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初心，而对于被日明，他觉得是一种光荣来的。这首歌没有被日明的，这首歌填词的一栏是写着林夕的。而恰巧这位歌手最近那拍手的派台作品，歌名都是叫做日明。本来有梁超峰，填词有林夕，作曲有陈辉阳。这首歌的作品的名称叫做《问题青年》。跟着这位歌手呢，今次在个作曲和填词栏上面都填上自己的名字的，他是 JC。 有时在夜里又播一次，再重提或许不知，可惜是谁能知，想抱着你从遇见那天起，就犹如寒冬那温暖明媚，从未觉爱恋有限期，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春日记，能何为你负唱荡气，我放你走是没退避，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性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往事越细越会想起，再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春日记，能何为你会唱荡气，放体恤你气性和压浪，而成长的音乐已常回望，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望着只可是我感动没太多，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可否再仔细决别，这刻方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 作曲填词有 J.C. 陈永彤啦，编曲有徐浩加埋有黄兆明，监制有徐浩。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我该放手》。 I've got millions of words to say, in the dark I'm so afraid to tell you how much I care for you.For all the promises I have made, I'm sorry I have betrayed. And it's driving me insane. But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I won't even try to defend. There are words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I'm now millions of miles away in the dark, but I'm soI've shared with you for all the feelings I have for you. For hiding them, I'm such a fool. Now my heart is soaked in blue, and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not much we can demand. Oh.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I'm in this attic every night and day. My loneliness just won't goThere's not much we can demand. You 这一套电视剧的主题作品来的，电视剧的名称叫做《叹息桥》，也是 Mike Goring 出去监制第一次做电视剧的配乐的。今天就找来有王静和他演唱了这首电视剧的插曲，来自王静新歌 Yours Truly。 There are words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 I 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或者呢首歌俾到你嗰个启示咧，就系千祈唔好俾一啲框框框死你自己嘅谂法。你唔好觉得电视剧嘅主题曲只系得一式一样嗰种嘅版本，可以高级好多嘅。王静呢首新嘅派台作品《Yours Truly》。 Sincerity is being integrated.That's what worries people about actors. Are they acting in real life? Are they still playing the part? we have a feeling and we know when somebody is genuine. The market, when you know somebody is being genuine,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being serious. What I want to give the idea of is sincere life. 独自的争议，赢得宿友，掌声渗透。为何世界如常般反转，还不察觉？ 似一套嘅纪录片咁样啦，记录住我哋人类嘅世界好多一啲嘅荒诞同埋谎言。佢哋就好想拆穿呢啲嘅谎言，话俾你听，其实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嘅，贫穷啦、饥荒啦、战争啦。你选择关心嘅嘢会系边一样呢？嚟自 The Hurts 有佢哋新推出嘅 EP 入边，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拆穿》。在踏半之前，这位歌手就想告诉你，他除了可以搞下笑之外，亦都是选择很认真去做他自己的创作的。今次就是想跟你讲一下人和自然中间的关系。 今天我只想你知道，今天我只可以祷告，天灾开始到处分布，天色开始碰见衰老。 It's so crazyWhat about my soul? 疯了嘴，疯了笔，疯不了我的高处，伤了心，伤了心，伤过要走出低处。Why you took my soul away? Why you took my heart away? 一片片，看见了那个终结。 想竟已思念，见想不要变迁，一起经过起点，一起穿过暗处，找出了安全，拼上了赌注，现在若被骗，现实并没变。 今年佢就开始咗每个月咧，想挑战创作一首歌，自己负责作曲啦，同埋填词啦。佢嘅名字叫做吴宝琪。你平时认识佢嘅名字咧，就系 ERA 入边嘅其中一位嘅成员啦。但系佢想同你讲，佢自己嘅音乐都好认真地去制作嘅。 今天我只想你知道，今天我只可以祷告，天灾开始到处分布，天色开始碰见衰老。It's so crazy。What about my soul? 青春光线是我的压住、不公不义换过的好处、不想背你，不想背你，笑你笑你、不想背你，不想背你，笑你笑你、Hold the dream。 新年满之前，我哋有宝琪有佢呢首新嘅作品。Last four years， 将头会有 Tyson Yosh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海洋公园面临财困。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54亿，用作海洋公园未来12个月的营运开支，较几个月前建议的拨款减少一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不希望拨款支援海洋公园成为常态，但确实过去半年的情况加速转向救亡。被问到应否更换海洋公园管理层，邱腾华回应说，有关海洋公园管理，政府日后的参与会比较多。海洋公园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说，水上乐园的兴建工作接近尾声，有信心年底之前会落成。至于海洋公园几时重开，他说要视乎不同的因素。他又说，海洋公园目前的大部分经营成本是固定成本，不希望裁员。据了解，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22日冇本地感染病例。卫生防护中心下昼将不会举行记者会，但消息指有新增嘅海外感染个案，中心稍后将会公布。一名寻日喺尖沙咀海港城采访嘅13岁学生记者，一度被警方带走。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留意到最近中学生记者增加，认为对他们最大的保障是做记者应做的事，例如不要做参与者的行为。记协和其他新闻工作者组织都有基本指引，例如忠于事实和道德操守等，暂时未见到要制定基本指引给学生或者中学生。对于是否应该由官方发放记者证，杨建兴说，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并非由官方发记者证，重新反对建议。他认为，如果由官方甚至警方发证，会带来不同的问题，例如要过政治一关才能够取得记者证。台湾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4日零确诊，亦是连续29日没有本土病例，累计个案维持440宗，但新增一宗死亡个案，增至7人死亡。新增的死亡个案是40多岁的男性，没有慢性病史，3月由美国返回台湾，确诊住院之后4日出现肺炎重症症状，昨日因为多重器官衰竭不治。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有骤雨和雷暴，随后的2-3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1点，升五百 升349点，总成交金额89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9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29.8，升11.6；阿里巴巴198.6，升5.2；美团点评108.9，跌2.7；小米集团11.46，升2.6；中国平安79.1，升5毫；盈富基金24.8，升4毫；港交所249.6，升6.8；信宇光学科技120.9，升5.2。汇丰控股40元升4.5毫，中芯国际17.02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3，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0点，升211点。港金现价报157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69美元，卖出1708.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坏车事故先啦，喺中区嘅。咁啊，较早前咧，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口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嘅坏车仲未走啊，仍然系有对交通有影响嘅。咁啊，龙尾就去到缆车总站附近嘅。红棉路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嘅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啦，一带就多车行车缓慢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咁啊，早少少靠翻右边线行啦。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转落去时代广场礼顿道之路，现在都比较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至到理工大学湾位就比较繁忙一些。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咁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咧，而家交通都好繁忙嘅，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冇做石咁多好耐咯。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相通。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会飞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我挂念你。 在新一集的剧集里面， Hubert 再不是石锦当了，不过仍然会演绎主题曲的。今次这首主题曲的内容是关于爱，不需要常相见，亦都不会因为时间、身份、地位而有所改变。作曲是 Hubert 自己，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韦景云、何哲图。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胡鸿钧《凡人不懂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佳销量英文专辑 Taylor Swift Lover， 全年最佳销量日文专辑。 Arashi 5 by 20 All the Best。 全年最佳销量韩文专辑。 BTS Map of the Soul 7。 全年最佳销量原声专辑。 Frozen 2。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Folk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明年再见。 请嚟一位咧，系香港嘅独立音乐人嚟啊！佢嘅名字咧叫做 Tyson Yoshi 啊。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我第一次认识你嘅名字咧，就系、是、我系好似睇林聪嘅 IG 啦，咁然之后佢就 share 咗你啲歌啦，咁跟住咧我就去揿去 Spotify 啦，跟住就揾到你嘅专辑啦，咁然之后就开始咦几有趣啲音乐等等嗰啲，咁你系算系边一种系 hip hop 啊？有少 R&B 啊，有少 rap 啊，其实点样可以 define 到你嗰个音乐嘅？我想问下。 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點 define 我自己。 你嘅 influence 係啲咩呢？其實 我嘅 influence 大部分係嚟自 pop music 嘅， yeah, yeah, yeah. 流行曲嘅。 係。 咁、okay. 我自己非常之咁鍾意，亦都想成為即係比較典範。其實我係想成為好似巴士咁樣嘅一個音樂人。 係、 啦。 係。 即係有啲 pop 地，跟住但係又有少少 rap， 但係你話佢 R&B rap 就好 hip hop 咩？又唔係，但係係囉。 OK， 但我想知咧，你系点样系开始制作自己嘅歌噶？ 我之前系有唱 cover 嘅，但系都系冇去 share 俾其他人听嘅，即系自己玩下啫。但系之后成日唱之后，就算你觉得硬系争少少嘢，因为就算啲 friend 喂你唱得好好听，但系因为始终唱紧人哋嘅歌嘅，硬系觉得争少少嘢，所以之后就上网，跟住发现其实 rap 呢一样嘢嗰个门槛好似比较低，因为好多。系必喺网上面，咁就由嗰度开始，然之后直至到两年前有一次我女朋友即系生日啦，咁我就想写首歌俾佢嘅，咁就成为咗第一首即系中文歌咯，就写咗俾佢，咁跟住我又因为中文嘛，我试下摆上网先，跟住。个成绩又 OK 咁样， 系但然之后，其实你嘅歌咧，我见到你有一啲你嘅 tour 啦，有你嘅 showcase 啦，其实都带到你去香港以外好多唔同嘅地方噶。 系啊，其实去到暂时去到台湾咯，台湾比较成功啲咯，即系香港以外嘅话，咁其他地方咧，咁其实马拉我嗰边，我以我所知，马拉都有一啲 fans 嘅，但系本来今年系计划要去嘅，但系落疫情就暂时就停咗啦，系啊。 系 ，OK， 佢几有趣、啊。你几时发觉台湾嗰边有你嘅 fans？ 然之后你发觉，咦，可以喺嗰边试下开 show 咁、嘅。 应该系讲不嬲都有啲、因为我大部分我的歌系以国语同埋英文为主嘅。 系， 咁不嬲都有啲台湾 fans， 但系几时系去到哇，真系可以去开 show 啦咁样嘅地步咧？就系我写完Christy 啊，好似系第二首送俾我女朋友嘅歌，然之后咧，咁台湾有位歌手啦，咁叫高以轩啦，咁我同佢本身系唔认识嘅，咁然后突然间有一日，我发现有人同我讲你大镬啦，我咩事啊？跟住话 send 个 capture 俾我，就系、是、高以轩 po 咗我嗰首歌上去嘅 story， 但佢冇听我嘅，佢只系话啊好好听，大家去听一下啦。然后嗰一个礼拜，我记得我多咗萬几个台湾人 follow 我 Instagram。 Wow， 系纯粹一个 post 喺佢嗰度24小时就多咗成萬几人涌入嚟我个 Instagram 嘅台湾 fans， 咁 之後，咁我有去台灣之前參加一個說唱比賽啦。咁我嗰時就發現自己係唔適合嘅，因為嗰時啲裁判都係話你唔係 hip hop 嚟嘅，你嚟做乜嘢啊？咁樣係啦。咁嗰時有個叫做 Listen Up 嘅比賽嘅，咁嗰時係去台灣嘅。咁嗰時去台灣就認識咗一啲朋友啦。咁跟住之後就發生咗即係呢一個高爾宣播我首歌嘅事件之後，佢哋就 reach out 我就喂喺台灣好似多咗人識喎，有冇興趣搞 show 啊？我話好啊，咁樣佢就過咗搞專場。 哦，咁所以嗰次你參加呢個比賽，嗰啲屏幕話你呢啲唔係 hip hop 嚟喎，咁你就開始就咦就試摸索下自己中意邊類型嘅音樂啦，咁樣。 係啦，應該係話我係想參加比賽，但係我嘅歌去參加。比較偏華語主流嘅歌唱比賽咧，又有啲太奇怪。但係原來發現我去參加說唱比賽，又有啲太奇怪。跟住我心裡就把聲話就算啦，我唔參加比賽，我做自己。我諗呢個係冇一個 genre 可以 fit 到我入去嘅比賽嘅，咁我就算咁。 我的 king 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没有浪漫辱骂的勇气，只好写首歌去告诉你，我爱你不用担心，我会跟粉丝们保持距离，能够忍受我的麻烦，有自嗨甚至自由， you're the plot twist in my story， 没别的心动， I'm no longer alone when you're beside me，在我世界里，我的出现这个目的就是让你幸福一辈子，没谁可抢走你的位置，用心注记着你的名字 Oh Christy， 每日每夜的想你，不相信心永远留在童话故事里 Baby Christy Christy Christy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但我想知道是不是你女朋友都是你音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来的，如果是这样。 是啊，冇错，最易攞灵感啊，即系俾佢闹啊，剩嗰啲就即刻，哎呀，好委屈，唔得，我要写歌嘅，写咗啲嘢啫咁样。 系啦，因为其实先前咧喺上年嘅时候，你都有你第一张嘅专辑啦，系啦，咁啊叫 First 啦，咁入边都有好多歌，真系其实系讲紧你嘅感情生活啦，咁样样。 系系。 咁但系嚟到今年啦，就反而调翻转，你就派咗一首咧系广东歌嚟嘅，咁啊叫 Growing Up， 咁亦都系讲第二种嘅题材啦，咁样。咁我想问，点解会有呢个转变，想试下挑战广东嘅作品嘅？ 应该系话我不嬲都想写，但系奈何我自己，首先我自己觉得广东话系难写嘅，所以我好佩服所有写广东话嘅人，但系我一路都好想写，但我深知自己未到嗰个 level，所以我一路其实喺度有练嘅，直至到 Growing Up 呢一首，我觉得作品个水平可以出得街啦，咁我先掉呢首。系我之前有好多写咗嘅，但系都系唔得，唔好住，都系唔好掉出去住咁样。 系 啦 ，OK。咁呢一首系几时写噶 ？Growing Up 呢一首 Growing Up 三月底写，我四月就出啦。 哇，好快、啊，其实 系啊。 是因为好多时如果啲歌手就系、是、我、哦、好啊，上年写咗噶啦，咁然之后就等啦，咁然之后就搞下搞下。 因为其实即系如果 其他歌我有好多嘅，但廣東歌我就庫存比較少啊。跟住同埋咁，其實我覺得作為獨立音樂人嘅好處就係自己噏頭就出得噶嘛歌。咁我就OK 好，咁啊行啦，咁就揾個 friend 做個 cover， 跟住將啲歌詞擺上去就搞掂啦。 哦，但我想知呢一首歌係嗰陣時寫係咩？你突然間對成長有一種嘅體會啊？定係 係因為我自己即係因為我上年十一月嘅时候我係仲返緊工嘅，然后就 quit 咗份工就去咗台湾个 show， 跟住到依家其实我係全职音乐嘅。咁我就发现其实转变咗好多次，咁我就喺度諗转变即係成长啦、啊、咁其实係咩时候先发现自己会成长呢、我跟住諗深一层，我自己第一次发现我自己成长咗係我阿婆过身，因为细个一路觉得呢啲嘢好遥远，唔会咁快嚟嘅，即係我冇諗过。咁跟住然后去到返工啦，咁又觉得唉冇啦，唉死㗎啦，日日坐喺度唉好辛苦。不过即係大长一諗，咁样就通常人咁样一返就二三十年咁样返到老㗎啦嘛。咁我係觉得唉又係成长嘅，仲唉又係死㗎啦咁样。跟住又一转嘅时候又可以做自己鍾意嘅嘢去做全职音乐嘅时候，我好开心喎。跟住点知有个疫情又嚟，我就觉得唉成长真係好惨啊，唉好辛苦咁样。跟住之后我就开始斟酌下成长呢个字，我自己对佢嘅睇法就写咗一首歌。咁我特登拣咗一个音乐底系比较 major 啲、开心啲，但系个词又写得反方向啲，咁样去营造出嗰个感觉。 系，但你成长中间冇一啲快乐嘅 有啊， 事情带 到咩？人永远都系睇唔开心嘅嘢系记得耐啲噶嘛。 系 系啊。 先开始感到习惯绝望。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自己做完之后咧，个感觉如何咧 ？feedback 啊等等，因为之前好想试噶啦，但系对于你嚟讲都系一种，喂，都有啲难度咁、啊。做完出嚟有冇松一口气？咦，真系可以试多啲咁、啊、样。 系啦，我会试多，因为fans 嘅 feedback 都系，哇，终于有广东歌，然后有啲未听过我之前歌嘅，因为呢一首而嚟听我歌，亦都系话，哇，好听、啊、，OK， 跟住点知揿入我听，咦，其他歌全部英文同埋国语嘅，跟住我就会觉得，OK， 得。是大家比较肯定我由依家开始我就会再写多啲广东歌咁 样。OK， 系因为呢首歌就算我有啲同事听完之后佢话咦几好听我边个嚟㗎咁样。咁介绍嘅佢想吓佢全部都系国语歌嚟㗎喎。 係呀。 喂但我几好奇就系、是、咁你先前你话你系返工㗎嘛。咁你嗰份工系边类型嘅工作嚟㗎 系设计嘅班设计喺 office 度。 OK， 咁所以难怪你自己亦都可以即系将你设计嗰方面嘅一啲 talent 就放返你可能你嘅、artwork 啊诸如此类。 冇 错。哦 ，OK， 嗱，咁而家咧就有你呢一首嘅新歌啦，叫做 Growing Up 啦。咁但我都几建议咧，如果你听紧嘅话咧，你去即系 follow 佢嘅 Instagram 啊，或者佢其他嘅 platform 啦，因为佢哋系好得意，真系突然间有一日就哦有首歌啦咁样。 系系，应该系话我自己个 planning 系每个月都出一首歌嘅。 哦， 系啊，我上年我都达成咗嗰、那个，同埋再加埋一啲 feature， 我都。差唔多出咗接近20首歌喎，上年 係因為我見你都幾密嘅，你嗰個更新 library 嗰個程度咁、樣 係 但係點解會有呢一個嘅 planning？ 希望每個月係要逼自己，我要儲多啲唔同嘅作品定 係一開始，因為我啱啱開始寫嘅時候，我係發現我自己要 carry 一首三分鐘咧，即係三分鐘嘅作品啦。我寫完 first one， 然後到hook 或者叫 chorus 啦，就已經係冇貨啊，即係個腦諗唔到啦歌詞。咁其實一開始係只不過一個 training 嘅方式，我就話啊，我每個月要寫一首，咁樣逼自己嘅。跟住點知過咗兩個月之後，我發現我一個月都寫咗三首喎。跟住發現原來個重點係喺個靈感度，因為之前寫好空泛坐低，冇靈感，冇主題咁去寫。咁之後慣咗之後就一路儲啦，一路儲，一路儲，一路儲。咁然後我都發現網路上面大家嘅反應都幾熱烈。都想听多啲新嘅嘢，咁我就哦好咯，咁我就每个月出一首啦，咁样。 咁啊嗱，因为讲紧呢一首歌都两三个礼拜噶啦，咁所以佢已经好快就有新歌噶啦。咁你自己去 follow Tyson Yoshi 啦。喂，今日要多谢晒你啦。咁然之后睇下有机会嘅话，就约你上嚟直播室呢度见面，介绍下你其他将来嘅呢个新嘅作品。 可以 ，thank you。 Okay， 今日多谢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 是人想要的爱恋，低头就忘记了太阳，我们总说再见却又不再见，低头就忘记了太阳，无数人想要的爱恋，曾经的画面又再现，我们总说再见却又不再见。自己不要再怕被你冷漠的对待在困扰，哎哎，想要的真心感觉一直在这里，要给你全妻子能否再让我听一遍，爱你爱唱着我们白的片，你那迷人的身影才看不见，你的香味飘在深夜的房间，你赤裸的带着我送的香烟， 我 想 了很久了，对我们两个真的朋友，我真系信唔到你，我已经试过，我真系做唔到。跟住俾啲时间我谂一谂，我想点？系咯。 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嘅两三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8点，升388点，总成交金额9,936,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9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元，升16.8；阿里巴巴198.8，升5.4；美团点评109.9，跌1.7。小米集团11.52升3.2，盈富基金24.85升4.5，中国平安79.2升6毫，港交所250.6升7.8，汇丰控股40元升4.5，信宇光学科技120.9升5.2，中国移动59元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瑞士法郎7.979。澳元5.062，加元5.563，新西兰元4.741，欧元8.4005，每百元对港元7.2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88。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0点，升211点。港金现价报15,7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6.04美元，卖出1,70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中区红棉路一带的交通先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口的慢线咧，咁啊较早前有坏车事故，坏车仲未走噶，亦都因为呢个坏车事故影响到巴士线12号 A， 而家需要改道行驶。落少少咁啊，喺呢个上亚厘北道嘅快线咧，头先就发生过交通意外事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塞车啦。咁啊，龙尾咧就排翻落去金钟道嘅红棉路上山方向麦当劳道口嘅坏车慢线未走噶，一带都系挤塞噶。而下少少嘅上亚厘北道，因为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而家个龙尾都排到去金钟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东区的筲箕湾道部分路段有些电车路轨工程要进行的，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交界来往方向的右边线现在只被电车通过，大家要留意一下。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有电车路轨工程的。九龙方面，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每年五月十五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对环保的关注。原来一个家庭衍生出来的垃圾是可以很多，也都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的。 提提你，5月15号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我们就由这一日开始全家一起做个环保家庭啦。除了可以保护环境之外，还可以藉着这个机会令屋企多些沟通，可以增进感情添啊。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日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哋五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做咩举高双手呢？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诶，仲有上锁装置。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的安全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又嚟翻呢个名 字，得 啦！我想问一下你嘅，即系个少少嘅意见调查啦。 系， 如果有啲歌你听唔明歌词咧，会唔会影响你对佢欣赏嗰个程度噶？ 因为我从来都唔系好睇歌词嘅人嚟 嘅。哦，咁可能呢个真系我哋两个听歌好唔同嘅嘢咯。 即系我中意留意佢，可能佢编咯，即系 arrangement 有趣嘅会吸引我多啲嘅。 OK， 系啦。 咁你今日想介紹嘅呢一首歌，其實我真係猶豫咗好耐，好唔好講，好唔好講啦。但係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覺得佢嘅歌對於我嚟講都有種魔力嘅，所以咧好想喺呢啲咁嘅時候攞出嚟，大家一齊舒服一下啦。咁佢嘅歌啦，好多嘅樂評人啦，甚至乎林宥嘉都評價係好似咧啱啱曬過太陽嘅冬天嘅衫或者係棉被嗰種舒服嘅感覺。 OK， 係。 看你的表情你是不好理解 的。在香港很多人都会说啊，在冬天再晒完太阳那些衣服家都用抽湿机的。 但是我这个真的我觉得人生最高潮就是呢你的被啦冬天的衣服你出面晾晾完之后呢你拿回来它还有那种阳光的味道。但有些人说是灰尘灰尘的味道。 是啊，跟着香港很多人就说啊，那些味道有时候白色衣服都不敢晾出街啊，因为呢摸下去呢黑色很多尘咯。 好了，我哋今日讲翻呢首歌啦吓，唉，可唔可以俾个浪漫嘅拍档？ 有啊，我想去台湾旅行我而家。 嗱，呢个我哋两个一致嘅，系啦，咁样。咁今日想介绍嘅呢个创作歌手咧，叫做黄雨涵，宇宙嘅雨，寒冷嘅寒咁样啦。咁系一个女仔嚟嘅。我觉得其实咧喺台湾独立音乐圈咧系有个。 幾得意嘅現象嘅，就佢通常佢係讀大學嘅時候，又或者即係可能再做學生嘅時候啦，佢就已經參加過好多唔同嘅校際嘅一啲嘅比賽音樂節。咁同埋咧，台灣都有幾個我諗認受性都比較高啦，因為嗰度都可能培養咗好多創作歌手嘅一啲嘅比賽啦。有一個叫做金旋獎，咁嗰個獎咧就係、是。一啲在校嘅大學生去參加嘅一啲嘅，可能係搖滾啊，又或者係 acoustic 少少啊，其實各種音樂唔同類型都有嘅咁樣啦。咁通常咧，如果你喺嗰個比賽入邊攞個好好嘅成績嘅話咧，某程度上其實都係會令大家記得你嘅。 OK， 同埋都好多人會期待啊，之後會唔會有進一步咧咁樣？ 幾好喎、啊！佢直情係即係鼓勵學生嗰一種。 係。 即係佢吸納人進入一個音樂圈，同埋鼓勵你去到創作咯。 嗱，老老實實，即係我係會覺得咧，做音樂呢樣嘢咧，你冇得一見鍾情噶，你係有一段時間嘅 浸出嚟，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真係由好細個開始已經俾到一個平台佢哋啦，咁樣。咁你又知道其實台灣好多獨立音樂都做得好好，我覺得其中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啦，咁樣。咁佢咧除咗參加咗呢個之後咧，佢都有陸陸續續參加唔同嘅一啲嘅小型嘅音樂節啊，一啲嘅音樂表演啊等等。咁跟住咧，令大家更加關注佢，或者更加希望佢有進一步嘅發展。就是他参加了星林之王、但他不是去做比赛，他是做踢馆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踢馆的印象是什么，就是那些歌手，就是那几个参赛者不断比赛、可能去到一关之后他就要挑战，有一个人来挑战你，如果他高分过你的话，可能你就要淘汰，他就会取替你的位置了。這樣好像那时候就说这个王宇涵呢，他是赢造成的那一届，我之前介绍过冠军是李友廷嘛、他是造成了他很大的困扰的、因为每一次他踢中他我都觉得好强劲的一个对手咁样啦，咁于是乎其实大家好多人都期待紧佢会唔会有啲嘅更加新嘅创作出到嚟啦咁样，咁的而且确喺之后咧，佢推出嘅作品咧系令到大家哇、一声嘅，点解咧？系因为大家以为佢唱国语歌啊，再特别啲你唱台语得未？唔系，佢系唱咗客家加印尼话嘅歌。 哦，同係佢家鄉啊？ 冇錯啦，因為佢家庭背景咧就係佢爸爸係客家人，係媽媽係印尼華僑， 係。 於是乎咧，佢話喺佢屋企咧係有好多種唔同語言，直情有潮州話，有客家話，有國語，有印尼話。但係佢話佢印尼話咧係學得最差嘅，佢已經將佢所有識嘅印尼話都寫曬落啲歌度噶啦。咁點解咁少人嚟話咧？媽咪明明係識講印尼話嘅喎，因為佢話咧，佢媽咪由佢細細個開始就唔肯教佢印尼話，並唔係因為佢即係覺得咩要講中文啦、正腔圓啊嗰啲，唔係，而係媽咪話咧，好多時候佢會同啲姊妹講阿爸壞話，佢費事俾個女識聽。喂，你覺得好有趣同埋好現實啊？呢、這個考慮 幾好啊！就是、因為呢個原因。 即系嗰啲人 就杜绝咗一个女可以学印尼话嘅呢个天赋， 但系我觉得我 爸爸要道歉咯。 但我真的觉得呢个理由是我唔知点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好地啊！即如果你话俾我听一个妈咪，如果话俾你听啊，我希望个女字正腔圆，佢就识讲中文同埋英文得噶啦，咁样我会有啲失望咯。但系呢个原因。我覺得係 OK 嘅，冇問題，你可以唔教佢啦。 OK， 係。咁於是乎咧，佢就將佢識嘅印尼話同埋客家話，集合成一張專輯。咁嗰張專輯個名咧，同今日揀呢首歌咧，都係一樣嘅名，叫做《有時有日》。 有時有日。 係啦。 OK。 時間嘅時，日頭嘅日。咁其實呢四個字咧，隻隻字都識，擺埋一齊就唔明點解。係啦，因為佢係客家話嚟嘅。係啦。 代表咩啊？ 代表始終有一天啊！ 哦， 系啦，即系个意思，我谂都系一种充满 边种语气嘅，始终有一天咧， 即系咁唔 系，即系有一种你有报应啊， 系啊，睇住你啊， 系啦，定系始终有一日我哋会修成正果噶，定系边 有一日你会等到你想等嘅嘢，咁如果你想 报应啊。 你一間聽下佢把聲，你聽完佢把聲之後，你就知道佢冇可能演繹到我哋嗰種報應啦。 哦， 佢係等緊希望啊，温暖啊。 咁可能我香港人想 咩啊？ 見到報應多啲咯。我哋聽下呢首係嘛？温柔啲嘅係咪應該？ 好温柔，冬日嘅陽光啊！雖然而家都係太陽，真係好曬嘅。 攞被出嚟曬啦！ 有时有日啊， 系啊，嚟自黄雨涵嘅黄系呢首嘅作品。 你咪谂啊，普通话国语应该点讲咧？ 同埋、啊、最紧要就系咧，我想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即系冇睇歌词啦，就系 random 听到嘅时候咧，我以为系韩文歌嚟噶。 哦， 但系我明明开嘅 playlist 系国语新星啊嘛，点解会系唱咗韩语？之后咁我就特登去 check 翻，啊，原来系入边系有客家话同埋印尼话咁样。咁同埋个印尼话嘅部分其实不断系重复紧嘅，咁、都系佢净系识嘅几个印尼话嘅字咧，就是、我想念你，我的故乡。咁我諗呢啲係佢阿媽教覺得冇乜害處嘅一啲嘅用字啦，又或者我會在這裏等你。 即係講完阿爸壞話就，我掛住我嘅故鄉，所以我想念你我的故鄉。I miss you, my hometown 。媽咪就教咗呢幾個字。 你只要聽到呢幾個字，同阿爸講，媽咪真係好唔開心咯。 同埋媽咪仲有一句話，我會在這裏等你啊，叫阿爸快啲翻屋企啊，等緊你開飯啊，仲唔翻你去邊啊你？其实我哋系咪唔啱做呢啲节目？ 唔系几好啊！我将大家由一个太童话式嗰一种嘅思想入边， 系面对现 实，黑心传媒啊嘛，系啊， 系啊。咁其实嗱，人哋呢首歌真系咧系好温情嘅，因为入边有一句咧系用客家话唱嘅，佢话就喺呢个世界有一个地方，即使同我相隔2500公里， 無論幾遠都好，因為本來是客家話嚟，都是我的故鄉。其實就是講緊客家話，即係喺中國啦，同埋印尼，即係雖然個距離好遠，但係嗰個語言或者嗰個文化喺佢身上都有傳承到嘅。 係但係就由佢個女開始就斷咗呢個纜。 都唔係咁講嘅，都有啲飲食文化咧，可能除咗語言之外咁啊。阿媽咪可能煮印尼菜煮得好好咧，咁樣咯。 但我想問呢個身份係咪頭先你有喺麥後你有提過話，即係個移民二代啊？ 所謂新二代咧，就係 新二代。 喺台灣嘅講法叫類似係新移民嘅第二代啊嘛。咁、 哦、 但係因為佢其實你頭先都有講嗰家庭嘅組成成分係啲複雜噶嘛，又有客家人啦、啊，又有印尼華僑啦、啊，但係冇本地人噶嘛。於是乎其實你讀書嘅時候咧，小朋友無心嘅，但係其實小朋友應該建立呢個正確觀念俾佢哋，就係其實大家都係一樣嘅啫嘛。只不過啲小朋友就會好奇怪，因為例如佢哋客家咧，即係一啲台灣本地嘅食物咧，佢哋嘅講法係會唔同。 哦，系 系啦，即系好似系我记得佢有个访问，佢有举个例子嘅。我哋成日讲嗰啲麻薯咧，台湾系会叫翻麻薯啦，但系客家嘅讲法就 有另一种， 系啦。咁、 哦、 于是乎就变成其实佢读书嘅时候，小朋友无心嘅，就 系 佢讲嗰样嘢同小朋友讲嘅唔同嘅时候，就问咗咁你咁奇怪嘅，你嗰啲咩嚟噶？即系会有呢啲疑问。咁印尼更加会同台湾本地有啲唔同啦。咁于是乎，其实佢有好长一段时间，佢都觉得佢融入唔到同学之间嘅、哦，即系有嗰种隔离嘅感觉。咁、 okay. 有啲人可能就会好痛恨自己个身份啦，即系点解我识嘅唔系台语，点解我唔系即系最纯正嘅台湾人，可以同同学打成一片。但系佢反而大个之后咧，佢想拥抱呢一种身份，即系其实正正就系家庭语言上或者身份上呢一种嘅复杂，组成咗佢对于好多事情嘅唔同嘅睇法。于是乎就有咗呢一首歌，即系好难得，你会谂下系客家加印尼话，同一时间咧，我觉得最难系咩？系你都要押到稳噶嘛，你明唔明啊？ 哦、 即系你就咁听，第一你个意思要啱，即系你唔可以为咗押韵特登去拗嗰意思。 哦、 但系同一时间你又要押翻个韵，其实系好难的。 哦，即系譬如如果广东歌嚟计，咁可能有好多歌会有英文嘅歌词噶嘛，而家都。 但系英文系易啲噶嘛。 系咯，即系通常英文就押翻英文嘅韵噶嘛。但系要英文押翻广东话嘅韵 就好难。 咁留意一下香港嘅歌词先下次。得意喎！等我攞 Edgar 同 J 峰啲歌出嚟。 系啦，我就喺度谂紧，佢哋两个系最有可能发生呢件事。 都唔出奇啊！ 系啊，就系呢一种嘅形式咯。咁、 哦、 我系啦，所以其实头先 Eric 都有咪后问我啊，系咪好吸引大家嘅一啲地方？我谂就系嗰个文化背景而导致嘅唔同嘅歌，即系呢一种我哋之前一路都话地啊嘛。但系其实嗰种身份认同唔系净系。即大家可能台灣就好台行地好地嗰種講法啦，但係呢個再細緻啲嘅，即係你會唔會有一個人直情係再細緻到可能係黃大仙某一條村咁樣嗰、 哦、 種嘅地咯 ？OK， 香港阿徐家豪先至有做過啦，即係唔同區嘅大埔啊唱下啦，唔同區嘅唱下咁樣啦。哇！但係如果佢靚㗎係嘛？ 靚 咁啊，通常 mix 咧你都靚㗎嘛。 靚靚靚，唔係因為唔係。你听我讲解释先，我要解释下，就系、是、咧，我一路都系留意佢嘅才华。 哦，即系你唔系将佢留意喺佢外表。 咁你 因为成日谂，如果佢 mix 都好，佢靓嘅嘛。 佢生得有性格咯， 都好啊， 都系即系一眼会令人记得嘅样咯。Nice. 即系有啲你知道阿一最中意个 type 女仔咧，即系有阵时好难令人记得噶嘛。 亦都唔系一个赞美啦，你系一中意做乜嘢啊？Why？ 唔系啊。我唔想，我唔想攻击一个群体啊！我想攻击阿一啊！你明唔明啊？我只系因为我想攻击嘅系一个。 系，所以头先阿琼即系开头形容啦，就系头先呢一位嘅歌手啦，系啦，系啦，咁啊佢就系个声就系有如好似系啱啱晒完嘅一张嘅棉胎冚上你身上嘅时候， 仲要系冬天啊，因为夏天边个晒完棉胎冚上嚟，我都想谋杀。 我就喺度谂下香港有边个歌手诶，佢把声系我嗰阵时一听嘅时候，哇，点解咁鬼 sweet 嘅咧？我谂到啦。 我估下好唔 好啊？ 男歌手嚟嘅， 女歌手， 女歌手咁估唔 到。男歌手你估边个？但系 我会以为你讲 J 风噶。 我冯允谦都有呢对质地嘅， 系啊，你即系之前都有讲过。但系女歌手就、 女歌手我谂起嗰个小尘埃嘅 Polly， 竟然啊！ 哎呀，你听翻佢以前佢唱过英文歌啊， 我知。 但系佢同英文歌夹出嚟嗰种感觉，我觉得系最暖嘅。 但我唔会觉得佢系冬天晒完嘅棉被咯。 系咩？ 我覺得佢有少少似係夏日，我好熱，衝翻屋企，然之後飲到一杯凍水咯。 咁呢杯凍水而家就可以朝頭淋你啦，揾你有小親哥。 太抽象啦，呢位女主持。 Winter to spring 啊，淋醒啊，瓊啊！ think our story will be long and strong. Blushing cheeks, shaking knees. Can't you see? That's why I sing you this song.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the wind to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a call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海洋公园面临财困，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54亿，用作海洋公园未来12个月的营运开支，较几个月前建议的拨款减少一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不希望拨款支援海洋公园成为常态。但確實過去半年的情況加速轉向救亡。被問到應否更換海洋公園管理層，邱騰華回應說，有關海洋公園管理，政府日後的參與會比較多。海洋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劉明偉說，水上樂園的興建工作接近尾聲，有信心年底前會落成。至於海洋公園何時重開，他說要視乎不同因素。他又說，海洋公園目前大部分經營成本是固定成本，不希望裁員。海洋公園面臨財政困難，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業系高級講師王家榮表示，受到疫情影響，海洋公園的復甦步伐面對很大挑戰。他認為應該加強香港人宣傳海洋公園，例如提供表演項目配合節慶，加上年底落成的水上樂園將是本港唯一的大型水上活動場所，具有吸引力。王家榮表示，海洋公園在本港旅遊業來說有很大的存在價值和功勞，如果香港要再重新出發，海洋公園是不可或缺，一旦倒閉不利吸引旅客來港，同時也影響數以千計員工的生計和連帶的相關行業。明報編輯部發表聲明，指出兩名記者昨晚在採訪期間已經掛上記者證，並在行人路上拍攝，但仍被大批警員驅趕，要求記者踎低，又無理地向已被包圍的記者噴射大量胡椒噴劑。明報就事件強烈譴責警方，強調記者採訪權利受到法律保障，警方必須解釋。 明報在聲明中表示，其中一名記者更被警員帶到後巷搜身和查問，之後警員放行記者時要求記者在攝錄機前講出姓名、身份證號碼和展示記者證。明報職工協會指責警方對記者行形式施襲、侮辱式對待，深感憤怒和遺憾，強烈譴責相關警察的粗暴行徑，嚴正要求警方交代。中國政府警告說，將會採取措施回應美國收緊中國記者簽證，並且敦促華盛頓立即糾正錯誤。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華府的做法是壓制中國媒體，對美方的舉動表示遺憾和反對。美國上星期公布新規定，由今日起收緊中國記者的簽證期限，限制到90日，容許續期，但港澳記者除外。記者的簽證通常沒有期限，除非轉職到其他傳媒機構。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初時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明日氣溫介乎26至31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三有幾陣驟雨，隨後的一兩日天氣炎熱。而家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4602點，升371點，總成交金額1036億5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894點，跌5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969點，跌32點。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435元，升16.8；阿里巴巴198.7，升5.3；美團點評109.7，跌1.9；小米集團11.5，升3毫；中國平安79.2，升6毫；盈富基金24.8，升4毫；港交所250元，升7.2；匯豐控股40.05元，升5毫；中國移動59.15，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120.6，升4.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5，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0点，升211点。港金现价报157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05.72美元，卖出170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中区红棉路嘅交通先啦。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口咧，之前慢线曾经系有坏车事故，坏车终于走咗啦。咁啊，本来经过度嘅12号 A 咧，曾经都有改道措施嘅，而家巴士线12号 A 回复翻正常嘅行车路线嘅。不过红棉路上山近住麦当劳道一带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啲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咧就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多车啲，龙尾喺芜湖街。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东区筲箕湾道咧。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噶，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交界来往方向嘅右线，而家只俾电车通过。九龙路面方面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英国直航飞新加坡只需要12个钟头，如果唔坐飞机，仲有乜嘢选择呢？

想和你相遇。 原曲其实是91年李宗盛的作品，来到2020年之后，阿姨娘和梁静茹翻唱的版本，歌曲名称《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想都讲中了很多长距离恋爱恋情的人的心声，当然都希望疫情过后之后大家可以快点团聚，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对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 阿琼之前都介绍过大家要去睇个 MV 嘅，除咗因为入面有两位非常之靓仔，阿琼眼中嘅 MV 男主角之余咧，个 MV 最后一句说话都值得大家深思嘅。当中就讲到话，你眼中嘅日常，其实系其他人嘅无常。意思就是讲到我哋幸福嘅日常，其他人可能穷其一生都未必追求得到得到呢啲权力啊。讲到日常同埋无常咧，不如又思考下，依家你嘅生活到底系一种日常咧，定系一种无常嘅状态咧？ 能解开的话，已那么小。沙漠中的雨开始歌唱，如果你竟然别来无恙，只好怪时光还不够漫长，就像我眼睛一会结霜，耳朵嫁给了阵阵的谎，若还说我和从前一样，怎么对得起人生的荒唐，让寒暄都吹成风，让重逢全做成梦，来让所有遗憾沦为所谓遗忘，迎来那句无常， 那句无常。 有田福音渺小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常》。仲有一句歌词讲到，就让无常如常。而在无常已经如常的日子当中，请你不要麻木。的确，当无常维持得太耐的时候，会令人有一种错觉，以为已经是日常。但是我想提醒你，这种无常始终不是正常。 三月的白雪埋葬了时间，当回忆不再相见， 台湾电子摇滚的代表原子邦尼的最新作品。 叫做知觉，不撤退， 收录在源自邦尼最新的专辑当中。专辑名称叫做《再名为未来的波浪里》，歌词当中都有讲到的，仲懂得喊，仲懂得笑，仲维持住我们自己每一分知觉，就不是麻木的状态。当中讲到的愤怒、欢笑和眼泪，都是提醒着我们还有感觉的过程，都希望你不要无视你的感觉，认真对待你的情绪。 怕我疯魔，害怕我解决不到，我想我能言，还 想我情调又下贱，要我阳光，还要我风情不要忘，喜我苦笑无助，还喜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爱自我恩怀，就清醒与我沉睡，爱与我错过无滋味，爱我纯粹，爱爱我赤裸不迷退，看我自弹自唱，爱看我痛心断肠， 愿我如烟，愿我满里有烂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二臣，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经我眼睛透身，似我身房，还似我缺阳拐杖，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有泪流。 紧嚟有内地女歌手陈粒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易燃易爆炸》，讲的是这个社会对女性有统一的要求，无视每一个女性她自己的愤怒，无视每一个女性她自己本身应该拥有的各种的美丽。 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她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她 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标题差不多的家，发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用脏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着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脸，也都是差不多的贱，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机密，举着差不多的 币， 举着差不多的 D， 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叫差不多的男友走了差不多的 close。差不多的楼，送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有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显差不多的腿，都看差不多的脸，熟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 揀你阿 Jam 最新專輯當中嘅呢一首嘅作品。嗰個名稱叫做差不多姑娘。當大家都追求同一種靚嘅時候，佢用佢嘅故事話俾你聽，要做自己。 差不多的我，差不多的他，差不多的傻，听着差不多的废话，差不多的那些乌鸦又嘻嘻哈哈，只有他，他都差不多的瞎，差不多姑娘的土生土，长得又读得出，让差不多都沉沦镜子里的自己失望，差不多都一画眉又不装的模样。